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首脑五周年之际，朝鲜中央通讯社4月7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主体101年2012年4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4次代表会议和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第5次会议，反映全党、全军和全民的共同心愿，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做我国革命的最高首脑。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在实现主体革命事业的重大历史性时期，为党的加强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带来了划时代转变，也是一个民族大喜庆。金正恩同志具有天才般的思想理论睿智，非凡的领导能力和特殊的人民性风貌，在他的老练而久经考验的领导下，我们党、军队和人民沿着他所指明的百战百胜的前进道路，坚持把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遗训作为生命线，高举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创造了未曾有过的奇迹。因为有金正恩同志在，所以我们党加强和发展成为金日成金正日统治的党，全体军民从思想、意志和情谊上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主体朝鲜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东方核强国和军事大国。由于帝国主义者前所未有的孤立扼杀阴谋，社会主义朝鲜处于一种要是别人就会早已倒下千百次的最严重的逆境，但是坚决发挥自立自强的精神，在无边无际的宇宙接连彰显国力，并把一年当作十年和二十年突飞猛进，来开创了有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成辉煌现实的伟大万里马时代和令世人惊叹的民族繁荣的新鼎盛期。光荣的金正恩时代这一惊人的现实，在世界面前清楚地证明了一条哲理，即社会主义朝鲜沿着伟大的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其胜利前进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公报强调，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我国军民坚持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依靠白头山的革命精神和自立自强的威力阔步前进，光荣和胜利将永远属于我们。